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聚焦中网。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，我是亚威。国庆假期正式开始了，如果你没有旅游出行的计划，不如和我一起去看一看中网比赛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来中网看了一整天的球，怎么不能在国家网球中心饱餐一顿呢？还记得去年西广场上的吉野家站点和仙踪林吗？今年他们又回来了。除此之外，中网还带来了一些新的伙伴，梅州东坡酒楼、江泰无二、 DQ 冰激凌，还有最近红遍网络的 Lucky Coffee。 到中网给自己嘴巴来一次旅行吧。今年有一家餐厅也是非常的 nice， 是最璀璨的明珠，叫 Greenhouse， 里面有创始于1907年的正宗法餐。佛罗集团是法国餐饮界的领军者，全球拥有超过300家餐厅，百年传承经典法餐。Greenhouse 是一个环境更优雅安静，也是一个更适合家庭聚餐、商务社交的地方。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放松，坐下来享受精致的服务，来一块正宗的法国牛排，是不是非常有情调呢？除了高大上的法餐厅，上海味道的小南国也来到了这里，原汁原味的本帮菜、精致的中式美食、小巧绵密的沪菜等你来品尝。各种中餐、西餐、沪州川菜、披萨、日料、肉夹馍、凉皮儿、甜品、冰激凌是应有尽有。不仅有披萨、热狗，还有美味的三明治，还有梅州东坡的川菜、江泰无二的日料等你来品尝。来过中网的朋友也许都记得，每年在西广场上排队点菜是很麻烦的，吹着风，打着哆嗦，好不容易排到自己了，想吃的都缺货。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家长们，还要随时照看孩子，还要随身装着现金。今年不用这样了，现场有便捷的支付方式，而且还开发了微信餐饮小程序，可以随时点餐，再也不用排队了，提前下单，随时到店里自提，很方便。中网今年在西广场、钻石环廊、映月平台都开设了美食分店，美味更方便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到中网约起来吧。

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。 旅行可以是一个享受的过程，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次对自我的探索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。今天的假日航班为你推荐的是瓷器口。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嘉陵江畔，始建于宋代，拥有一江两溪三山四街的独特地貌，形成天然两港。曾经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后万盏灯明，繁盛一时。一条石板路，千年瓷器口，是重庆古城的缩影和象征，被赞誉为小重庆。瓷器口古镇里面呢，还有榨油、抽丝、制糖、捏面人、穿戏等传统表演项目和各种传统小吃、茶馆等。每年春节呢，还会举办瓷器口庙会，这是最具特色的传统活动。接下来带你来到的是乔家大院。乔家大院是名气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晋商大院。原本晋太平晋商核心区域有很多晋商大院，但经历战乱都毁坏殆尽，乔家大院能保存如此完整非常难得。乔家大院虽不及其他几个大院规模宏大，但建设精巧，布局合理，六个院落依次走下来，参观起来非常方便。听友们要注意，乔家大院附近住宿不是太方便，从晋中到平遥的车就路过乔家大院，可以中途下车游玩，然后坐车到平遥住宿。每个人一出生就计划太多，没有自由也许是我们的共同感受。国庆小长假，放下一切，让心飞翔吧。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，祝您旅途愉快。 Oh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中国要让四海 山北望，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戍卒忠魂埋骨他乡，可惜白丝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，阿披难取人悲亡，人悲亡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，来哦阿披难取人悲亡，人悲亡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疆，